及时雨，是吧？说什么叫及时雨啊？有诗为证：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说什么是及时雨？哎，需要你下雨的时候，正闹旱呢，对不对？哦，雨来了。啊，雨怎么来的？摇旗呐喊，敲锣打鼓，给人一点帮助，你看我多行，你得给我挂锦旗，你得给我发奖金，离了我谁也活不了，你是救世主吗？不是。好雨知时节，什么时节？春天，是吧？春旱呐，需要阳光雨露滋润种子发芽，是吧？滋润小草复苏的时候，哎，当春乃发生，哎，需要你的时候，好，你来了。怎么来的？哎，春夜里，随着春风，哎，淅淅沥沥，润物细无声。什么是真正的朋友？啊，帮助了你，不求你回报，是吧？不跟你讨价还价，不跟你讲报酬，也不需要你的感谢。有心为善，虽善不讲；无心为恶，虽恶不罚。啊，现在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啊，人们的精神文化层次也上来了，啊，做慈善的人越来越多，做好事的人越来越多，哎，我们都要做无名英雄。故而云，叫有心为善，虽善不讲。啊，所以做慈善不是摇旗呐喊。你看人有些人啊，做了好多年的这个扶贫呐、支教啊，捐了好多希望小学，都十几年了，后来人们才知道，那才是真正的大善人，而不是捐个几万块钱就摇旗呐喊，是不是？所以及时雨就是这样的雨。我们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当中有像及时雨这样的朋友，甚至我们能为朋友做一些及时雨一样的事情啊。那么我们希望养生原来可以这么有趣儿，不是您得了病，哎呦嘿，我得吃点什么药啊，我这病重不，我能活多久啊，不是这样的临行抱佛脚，而是像及时雨一样，是吧？一咳嗽，哎，我想起来了，我听那个养生这么有趣的节目告诉过我们，梨可以化痰呐。没事嚼点梨，说不行，我这人啊脾胃虚寒，不能吃生凉的。我拿个大白梨、雪梨抠眼儿，放点什么呢？川贝母挨碎了面，搁点冰糖，哎，我蒸个贝母梨吃吃，啊，止咳化痰了。胀肚了，我来点萝卜羊肉汤，顺顺气，补补阳气。哎，其实生活无处不养生。那听咱们的养生节目，想把这个节目当成及时雨交朋友，我给您四个字。其实这四个字啊，不单是我们生活养生的四个字，也是人生啊，是吧？什么叫人生？现在说人生功名利禄，啊，我们不提功名利禄，我们就提人的幸福人生，其实也离不开这四个字。啊，哪四个字？啊，感兴趣的朋友做一下记录。 懂、学、感、能，或者把这个学呀叫什么呢，叫会啊，叫会。我们在讲养生节目的时候给大家还讲过，以前讲过四个字叫道法术器，学养生之道，知养生之法，能养生之术，欲养生之气。什么意思啊？学道就是我们知道养生的道理，是吧？知法呢，就是具体到养生之方法，是吧？学术呢，是吧？不能不学无术啊，你得有点养生的本事，是不是啊？到老了你是会点穴呀，你还是会来点太极，是不是啊？哎，你是会平时做点养生操，你还是会点中医导引之术，是不是啊？儿子玩篮球脚脖子崴了，你在那束手无策，哎呀咱快背着孩子上医院吧，你还是过来，儿子来，爹给你正正骨，拍拍胳膊，拎拎腿儿，哎，儿子说呵我好了，对不对？所以呀，学医者上可以聊君亲之疾，我们有父母啊，我们有长兄啊，是不是啊？我们还有朋友，甚至我们在单位有同事，有领导，有老板，是不是啊？有长辈，上可以聊君亲之疾，下可以除百姓之恶，是吧？那忠呢，忠可以保全长命，爱保自己。那什么叫欲养生之气呀？啊，养生的东西一大堆，啤酒什么时候喝，是吧？消暑解凉，是吧？大夏天的喝点啤酒，撸点羊肉串，嗯，很休闲。大秋天的秋季腹泻呢，来给我来一瓶冰镇啤酒，对，找病。说冬天吃什么，哎，烫点火锅吃吃，是不是啊？吃火锅有肉啊，怎么办，是吧？吃火锅有肉，你再喝点啤酒加上嘌呤，你看看你痛风去吧。啊，吃火锅我们来点什么呢，哎，白酒啊，驱驱寒，是吧？哦，吃烤肉，韩国烤肉啊，咱们带瓶红酒化化积食。你看什么叫欲养生之气，就是生活当中的吃喝拉撒，这些你用对了都是养生，你用错了都是损生害命，伤身体，是吧？咱们就说这吃海鲜的事儿啊，到了海滨城市啊，吃盘海鲜吧，老板表示热情，又赠送个果盘，结果满桌子客人吃中毒了，对吧？吃海鲜你再吃上新鲜水果，大量 VC， 你不等于吃砒霜吗？不懂养生，美味成毒药，懂养生，生活无处不养生，是不是？所以啊，大家听咱们养生节目，你别光听个乐，你要不断的积累，甚至呢学以致用，甚至当你犯错的时候，你想起来，是吧？徐老师叨咕那几句话，给你敲敲警钟。那么听养生节目四个字，懂，就是人一定要懂理，是吧？懂得养生的机理。另外，我光懂了不行，我得会个一招两招的。所以呀，我们在养生原来可以这么有趣儿， 在我们健康节目的最基础当中，我们就给大家讲了三大基石，这叫基础方法。啊，你学养生你会啥呀？学养生我会泡脚啊，是不是？学养生我会起床，早晨起来醒脑三式。学养生我会走路，是不是啊？我知道撞撞大树，腰杆挺。我知道得了腰托之后不能负重，回家摆摆腿，我能扶位。我知道学了养生睡不着觉了，我推推任脉，能除掉虚火，能调下焦寒凉。因为你懂理，你才能会方法。因为你懂了理，会了方法，你才敢露两手，是不是啊？你在不懂的人面前是不是敢露两手？另外你才敢跟一些传统的陋习做斗争。你看我们上次节目讲了好多传统的文化精髓，那传统的都是对的吗？不一定。传统的要把女人的小脚把脚掰折了裹成小脚丫，那是传统裹脚布啊，但是那是陋习，对不对？传统的老百姓认为都习以为常的睡不着觉吃安眠药，是不是啊？现在我们知道了，不是安眠药能解决问题，一定要问为什么失眠，是不是？原来认为是吧，感了冒就得打抗生素啊，现在知道了，凉白开都能治感冒，感冒好不好免疫力看七天。所以因为懂了理，因为会了方法，哦，敢纠正陋习，因为敢纠正陋习了，人才能把健康把握在自己的手里。不单养生啊，生活事业也是这样的，因为我们懂生活懂文化，我们才会生活，我们才敢拼敢争，我们才能创造美好的生活。所以人要做健康的主人，不但要做健康的主人，我们还要做我们生活的主人啊！不要一张嘴，哎呦，听天由命吧，是不是？什么叫命？是吧？嘴里说什么，和你耳朵里听到了什么，它就是你人生的命。你听到的是正能量的东西，你说的是积极向上的东西，你的命就是积极向上的。你听到的都是阴暗面的东西，都是小道消息，你说出的都是消极的话，都是背后的议论的，不是正常渠道的话，那你人生究竟也是阴暗的人生。这生活就是这样的，人活的是个心态，人活的是一个你的心理状态，就是心态。好了，这是给大家呀，给我们最近刚刚加入咱们这个大家庭，刚刚来收听养生原来可以这么有趣儿，趣味当中，哎，像春雨润物细无声一样，长了你的见识，增了你的能耐，增加了你人的主动性，增加了你把握自我命运的那份自信。好了，那么我们又要言归正传，接着说糖尿病。中医说消渴症，说它的成因。第一条我已经讲过了，叫饮食不节啊。其实我们刚才节目当中就饮食不节，就饮这块，是不是啊？饮水饮酒就这块，我给大家又讲了喝啤酒是干啥的，喝红酒是干啥的，喝白酒是干啥的，酒不能乱喝，话不能乱说，饭不能乱吃，要和养生之道。 那么形成糖尿病造成消渴症的第二大原因，主国中医说防劳过度。所以人要有道德思想，哎，要有人生境界。那么劳累，哎，我们重点要说说这个劳累，是吧？现在人这叫什么呢？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啊！我们现在属于发展中国家，在发达的国家也有穷的掉底儿、街头要饭的乞丐，是吧？在落后国家、贫穷国家也有肥的流油的富翁啊，什么意思啊？所以人生啊有一双手，那么头上呢由我们大脑来指挥这双手，智慧加勤劳创造财富啊，创造财富，是吧？那么劳累，劳累过度得糖尿病。哎，好多人就不理解，说糖尿病能是累出来的吗？啊，可以。为什么呢？中医说脾主肉啊，脾主肉，是吧？你呆着不动，为什么叫富贵病啊？天天呆着不动，一身懒肉，你那脾就会不孕。 以下是广告时间。蒲参牌蒲参康胶囊，本品是以葡萄籽、玉米淀粉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免疫调节、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易疲劳者，不适用于少年儿童。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人呐，人内有五脏六腑，或者我们应该说叫内藏五脏六腑，外有四肢百节，或者呢我们叫外表四肢百节。说什么意思啊？说五脏六腑啊，它是藏在这个腔子里的，是吧？没见着谁是吧心脏长外边了没有啊，除非畸形啊，畸形。那么胳膊腿四肢百节，五官七窍，哎，它是长在外面，是一个人形，是吧？你是伸伸胳膊，踢踢腿，筋筋鼻子，瞪瞪眼，嗯，这都能看得见，这叫表。中医养生说呀，人表里相依，这个表里相依不是你看到外面你就看到里边的内脏，不是，它是透亮的，它是一个相互关联，相互表达，相互表现的这么一个关系。另外从中西结合的养生和健康的角度来说一说内脏啊，因为我们最近正在讲五脏和五体之间的养生的关联，是吧？我们正在给大家说脾脏的养生和代谢类疾病、糖尿病、高脂血症的关系。这个西方医学的内脏，大家注意这个脏字怎么写啊，肉月旁加个春庄的庄，什么意思啊？哎，首先这个肉月旁就说明西方现代医学对内脏的它的形体的重视，是不是啊？这一疙瘩这一块，哎，你得有这个零件的存在。另外呢， 还有什么呢？哎，你这内脏的功能，是吧？咱们具体打个比方说啊，你这个心脏，你到医院检查身体，你是健康体检呢，你还是疾病诊断呢？哦，你测个心电图，啊，你看那心脏的电波是吧？啊，心率的变化，啊，你说这个看的不够直观，我们再打个彩操，看看心脏内，啊，房室之间的门的开关，这叫瓣膜的开闭，对不对？心脏内血流的情况，心脏的舒张和收缩的情况。啊，你看经常有人拿着化验单到我这儿来寻求养生的帮助，啊，给他解释解释化验单。哎呀，我这个是左心舒张期功能障碍，是吧？他不懂，心脏它是个泵，它舒张，哎，它是容纳血液，收缩挤压，它是喷射血液，所以这一张一弛，一个舒张，一个收缩，容纳血液再挤射血液，这种舒张和收缩就保证推动血液在整个血管当中周而复始的平衡的运动。你兴奋的时候，它加快收缩和舒张的这个节律，让血流加速，让血液当中的携带的能量和氧气的量增加。因为我放松的时候呢，哦，你这个心脏它舒张和收缩的节律放缓，让血流缓慢，人属于一种放松的舒缓的休憩的这么一个状态，是吧？那一看心电图，说一看心电图，是吧？这心率过速，你这心脏折腾的太累了，是吧？心动过缓，你这心脏该兴奋的时候不兴奋，折腾的太慢了，这快慢都是病。那刚才说了啊，叫舒张期功能障碍，啥意思？是吧？就像你拿车拉东西，车装满了再走，和你装半车就跑，你又费油又费时间。所以心脏舒张期功能障碍，就是心脏还没有完全舒张，气血还没有充满，你就开始收缩了。结果你心脏这活干的叫什么呢？哎，叫事倍功半，事费的挺大，没干多少活白忙活了，费力不讨好。哎，所以我就给他建议了，我说你这种情况你要做一做养生的调息的归息疗法。说跟乌龟学呼吸是不是可以长寿啊？你先别研究长寿，它是一种放松疗法，放松就让你有效的舒张。你就像那个运动员，长跑运动员，尤其是跑马拉松的，你跑下来为什么要按摩呀？跑下来为什么要做肌肉的这个锻炼，这个放松恢复啊？防止肌肉痉挛和拉伤。心脏也是块肌肉，它也需要这样的放松的调理啊。所以你看，大家日后你一看那个心脏彩超啊，心脏舒张期功能障碍，你从养生的功能锻炼法上来说，你就可以做一做归息疗法，哎，来让心脏放松。从营养上角度来讲，你可以给心脏补充点维生素，哎，补充点 Q10。我们今天不是为了讲心脏啊，我是要告诉大家，西方医学重视内脏的存在形式，肉月旁，啊，重视它的功能。啊，重视它的功能，它是舒张啊还是收缩呀，它是蠕动啊，是不是它还是梗阻呢？所以这是西医内脏的脏字的写法。那中医不一样，中医的内脏它是个藏字啊，捉迷藏的藏，哎，小孩玩捉迷藏 啊，我藏起来了，好了，你可以找我了，是吧？我藏起来，你可以找我了，啊，有讨厌的孩子，是吧？你藏好了吗？我找你了，得，他回家吃饭去了，那孩子在那藏了一下午，没人找，后来家里那爹妈来找那个孩子，哎，你跟我们孩子一起玩，我们孩子呢？啊，我们捉迷藏，他说他藏起来了，我就回家吃饭了。你说这倒霉孩子把那孩子扔那藏起来，家长找不着了，是吧？所以藏的目的是什么？就让你找。这大家一定要明确啊！你不要讲哦，中医的内脏和这个西方医学内脏俩字不一样啊，不一样。我们学古文呢，通假字，它俩是一个意思，一个意思，一个意思。中医白研究几千年了。哎，你得找，找他这个捉迷藏的藏字，这个内脏到底想告诉你什么，是吧？啊，看得见的，摸得着的，手术解剖，嘎开了，一嘎的一块放在这儿的，这是它的形体，这是它的功能，这是存在的。那么藏在里面，我们看不见，我们摸不着，但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的东西。拿起手机一上网，好家伙 ，WiFi 信号，你看得见摸得着吗？是不是？啊，也看不见也摸不着，但是在我们头上有 WiFi 信号，有手机信号。您打开广播听我节目，你拿手在你收音机上面糊了一圈，你摸到了无线电波了吗？你没摸到，但是你听到我说话了，是吧？你拿个饭盒把它装上屏蔽了，你那收音机没信号，你听不着我节目了，就这么简单。所以你看不见你摸不着的东西不代表它不存在。所以这就是人，这就是人的文化，人的知识，人的思想意识，我们有能力知道看不见摸不着，但是我们可以分析到的东西。那么西方医学说的这个内脏，藏在里面的看不见摸不着但是我们能分析到的东西，它叫什么呢？哎，它叫五脏之神啊，心肠神，是吧？那么脾藏意，肾藏志，肺藏魄，肝藏魂。啊，一说这儿把很多人又说迷糊了，是吧？其实我们讲了这么多，就是今天我们的养生原来可以这么有趣儿。情志所伤为什么能造病？思虑过度他咋就能得糖尿病呢？如果没有我前面知识的分析和引导，我告诉你糖尿病是想出来的，好多人直扑了脑袋，我只想着挣钱，只想着买房子买车，是吧？只想着儿女成龙成凤，我从来没想过要得糖尿病啊。你看，是啊，谁没有吃饱了撑的，哎，想着我得个病玩吧，没那个。但是为什么说有一部分糖尿病，特别是先进社会，糖尿病继改革开放以后的富贵病，逐渐的向现在的啊生活行为性疾病，吃的多动的少，逐渐的又到了现在的文明病啊。为什么会冠上文明病的名字？是人们需要的不多，想要的太多。哎，你看，有的我的节目的老听众朋友就想到了两个字儿啊，叫欲望。哎，是人这个欲求得不到满足的时候，过多的这个欲望 哎，造成了文明伤害。啊，或者不客气的讲，叫温柔的杀死你。你看听了多可怕，是吧？那么，五脏的情志当中，这个思伤脾，啊，用那个辩证唯物主义讲那个物质能量守恒定律，啊，物质能量守恒定律啊，辩证唯物主义说物质是不灭的，是吧？你烧了一块煤，这煤烧了，燃烧过程当中煤变成煤灰了，它的热量呢，你是烧水把水烧热了，是吧？你在烧热水的时候锅也热了，你在烧热水的时候除了锅热外边的灶也热了，空气也热了，煤没了，但能量这个热能在。你说不对呀，那过一会儿那锅也凉了，水也凉了，那灶也凉了，你凉是凉了，那个热量散到外围去了，是不是啊？你那热水是洗澡了让你暖和了，你还是那个灶热，还是那个锅热，还是燃烧产生的热量产生厄尔尼诺效应去了，它不会消灭，它转变成别的能量，是不是？哎，所以物质能量它是守恒的，啊，守恒的，那一样啊，啊，人的五脏，它的内藏之功，啊，内部藏着的这个五脏的生命功能，你能看到心脏泵血。你能看到胃肠蠕动，把食物磨碎了，用烧化液把它溶解了，后来拉出来的是残渣，吸收进去的是营养。你看到的这些都是表面的现象，是它的生理学的功能。而中医说讲到的它的内藏的功能，看不见摸不着，但它存在，而且我们可以感受得到。啊，这又要说物质和能量了啊。如果说我们脾主思，我们这个思虑思想它是一个能量的话，那它必须有一个健康的脾，和这个脾在运化当中，你看昨天我们练字啊，抄那个曹刿论战啊，他跟那个大王跟那个公说什么，说肉食者鄙。哎，你看啊，人吃不一样的东西啊，肉食者鄙，食谷者讳。什么意思？说老吃肉的这个人呐，思想粗陋鄙俗。反过来呢，你老吃五谷杂粮的人，他就相对智慧。还有吗？还有你经常吃肉的人他比较自私啊，洗肉食的人比较凶悍。回过头来呢，就是吃这个素的人，素食的人啊，偏素少荤的人性格比较柔和啊，但是他比较慢啊，比较慢。这个呀，在西方医学人的血液的分型当中，什么粘液质啊，粘液质的体质啊，是不是啊？在这些体质分型当中也分析到了，也说到了这些。这说明中西医文化它不是孤立的，它是相互影响，甚至在不断的提升当中甚至产生了相对的共鸣。那么糖尿病它和情志之间到底有怎样的关联，是吧？所以糖尿病它不是你单吃出来的，你吃什么样的食物，你容易造成什么样的思想偏好。所以在这儿，我这个人本身是反对吃素，但是我却要奉劝或者规劝我们广大的富贵病的人群，糖尿病、脂肪肝、高尿酸血症的人，适当的素食啊，减少这个肉食的量，有助于改变脾的功能，还有利于改变你的心态，脾的心态。所以人的情志和人的饮食，包括人的起居，你早晨几点起床心情最好， 你几点起床你就会懒床，你会心情发烦。你睡觉，你睡足了，那个小孩睡足了醒了他乐。是吧，我们这个除去后天教育的是吧，那小孩没睡好觉他起来就开哭闹觉，什么原因？哎，就是你的起居它影响到你的体液成分。这都是为现代科学所证实的。那么关于情志这儿啊，我们今天既然讲到了脾，我们就把它深入的讲一讲你的情志变化对气血运行的影响。啊，思则气结。思则气结，就是人老在琢磨事儿，过度思虑当中，你的气会淤结。刚开始的淤结是痰湿拉积，是富贵病。淤结时间久了形成淤血，那就容易变成什么呢？疙瘩结节，这叫思则气结。喜则气缓。哎，所以家里边有心脑血管病的老人不要给他惊喜，因为惊喜容易成为中风的诱因。啊，突然间给个惊喜，大高兴的事儿一过寿，那面心梗了。喜则气缓。什么叫喜则气缓？哎，生活当中我们有这句感觉啊，叫笑岔气儿了。哎呀，遇到高兴的事儿，笑得前仰后合，气儿跟不上了。哎，这就叫喜则气缓。人过度喜悦的时候，气息缓慢。啊，还有吗？恐则气下。你看七情当中的惊恐，是吧？人受惊恐容易尿裤子，是不是啊？大小便把不住门，什么原因呢？老在惊吓过程当中容易导致肾精大亏，叫恐则气下。还有吗？哎，悲则气消。你看过度悲伤一下休克了，啊，一下休克了，是吧？这是喜哦，怒，怒则气上。为什么高血压病不让生气啊？哎，气上，啪，血压冲上去了。哎，这是七情，喜怒悲思忧恐惊。这个忧虑，忧虑和思虑它是一样的，是不是啊？悲伤导致气机涣散气消，容易什么呢？哎，休克低血压啊。而过度思虑气就容易淤结，一个是气儿不足，一个是气儿淤在那儿。哎，这是七情对气血运行的影响。同时七情又影响着五脏的你那个生理功能。而回过头来呢，你的生理功能，你几点吃饭，几点睡觉，你吃的东西是什么，你吃的多还是少，你的血液体液成分反过来又作用于人的情志。说那得了，我们干脆我们就按着电脑设计的科学数据来活着吧。哎，现在又出了一个问题，人如果按电脑活着就会得好多现在的电脑病。你看长时间上网的人变得焦虑，甚至形成了什么呢？网络依赖综合症，是吧？包括好多 IT 工作，在这个 IT 业工作的工程师与社会脱节。所以人不是机器，人按着机器的活法就会脱离社会，就会人性缺失。所以啊，我在健康节目当中提倡我们对健康，对健康的管理。什么叫管？管就是影响它。理，玉石有纹理，你按着玉石的纹理去雕，这个是旷世杰作。你不按着纹理去雕，你偏要造个形出来，那有纹理的地方咔啪折了，一块好玉让你雕成了个废料。所以人的养生就是顺着人的生命自然的天成的纹理去生活，叫人性化。哎，这是我们养生的特点。中医它是要实现人性化，西医要实现现代化数字的管理，把它有效的结合。我们自我管理好我们自己的人生，所以健康管理要文化先行。 以下是广告时间。营养屋铁皮石斛西洋参红景天胶囊， 本品是以铁皮石斛提取物、西洋参提取物、红景天提取物、淀粉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动物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增强免疫力、缓解体力疲劳的保健功能，适用于免疫力低下者，不适用于少年儿童、孕妇哺乳。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脾主肉，这个肉有两种形态，一种是有力量的肉，叫肌肉，它的主要成分是蛋白质，另一种肉是能量物质的储备，它主要是以什么呢？哦，脂肪的形式存在。所以说呀，我们讲脾主肉，脾主肉，哎，不少朋友认为那就是胖和瘦，哎，那就是大肥肉啊，不对啊，大家一定要知道，肉有两种，一种是蛋白质的肌肉，另一种是蕴含着能量的脂肪储备。那有的朋友又问我了，这两种肉有什么不同的吗？啊，我记得我们小的时候啊，那时候家里穷是吧，难得吃上一回肉是吧，于是啊，每到过年的时候啊，家里好不容易啊炖了那么一回肉啊，我们嚼着那个五花肉啊，或者吃着那个肉皮儿带着肥肉蘸着蒜泥儿，哎，我们就会跟奶奶说，我说这肉好吃啊，它不塞牙，什么呢？哎，就是肥肉它特别的香啊，特别的香。哎，而且呢，从科学的角度来说啊，这个动物油它比植物油更容易被人吸收利用和清除，所以现在呀，甭管是电视广告上是吧啊，还是这个广播科普，哎，或者是大家在超市里常能见到这样的一个名词啊，叫调和油，是吧，有的人就偷换概念了，什么菜籽油、花生油、大豆油掺和到一起，大家一定要明白啊，调和调和绝对不是杂七杂八的豁楞到一起混合到一起，不是啊。什么叫调和油？哎，今天我们从营养学的角度给大家证个名啊，动植物油一比一比例的调和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利用排除。哎，所以啊，人是杂食动物，不是纯荤啊，更不能纯素啊，尤其是到老年了是吧，大脑啊对卵磷脂的需求是吧，对磷脂的需求啊，它都离不开肉啊，鱼肉、牛肉、羊肉，是不是啊？哎，就是对优质蛋白的摄取。提到优质蛋白，哎，我这儿又有一套说辞啊。这个是多年来啊总结下来的啊。说这地上跑的啊不如天上飞的。啊，有诗为证，哈哈，宁吃飞禽一口啊，不吃走兽半斤。是不是啊？什么意思啊？啊，天上飞的那个啊鸟啊，你是大雁呢，你是天鹅呀啊，现在都保护了是吧？哎，哎，这个动物蛋白更容易被人吸收啊，营养成分更高啊，垃圾更少，代谢呢更容易啊，这叫地上跑的不如天上飞的。哎，天上飞的呢它不如水里游的，哎，这就是鱼肉够健康啊。那近些年来呢更有说法啊， 这水里游的啊，它不如土里拱的。哎哎，大家都开始吃什么呢？昆虫是吧？哎，吃这蚯蚓啊，蚯蚓的蛋白质啊更容易细胞的修复啊，蚓蛋白现在已经成了什么呢？蛋白当中的明珠啊，尤其是蚓蛋白和植物蛋白的复合蛋白，对于伤口修复啊，是吧，对于细胞的这个什么呢，解毒排毒啊，哎，有更多的好处啊，特别是对神经系统啊。这是个小插曲啊，小插曲。那今天的主角，哎，我们把脾主肉给大家都说清了，脾胃脾胃表里相依。哎，我们今天从解构学上啊，我们到底有个什么样的胃是吧，作为五谷之海是吧，这个胃到底有多大是不是啊，哎，这个胃到底对人做了多大贡献是吧，尤其是胃下垂那个朋友他非常关心，好端端的胃，我的胃怎么就垂了，那个胃不下垂的人他的胃什么模样的。哎，胃啊作为五谷之海啊，人吃饭啊，民以食为天啊，我们作为生活服务类健康科普知识节目，哎，科学数字是必不可少的啊。下面是一段科学数字啊，感兴趣的朋友做记录了。有人做过这样的统计，一个人活80年是吧，咱别说你都长命百岁120岁，也别多说你夭折了没到60就挂了啊，说人活80岁是吧，我们到底要从这个地球上得到多少东西啊。哎，其实人呐，哎，光着手来啊，光着手走啊，你什么也带不来什么也带不去、啊、用一句广告词来说，后来我们过完了一辈子啊，甭管你有钱没钱是不是啊，甭管你是200斤的体重是吧，你还是80斤的啊皮包骨头啊，最后人的一生啊，我们只是大自然的搬运工最后我们自己也化成了大自然的一部分啊，你什么也带不走什么也留不下啊。好了，说科学数字啊，一个人活80年，他大约要吃掉70到75吨的水啊，70到75吨的水啊，你看没看着给那个澡堂子是吧，拉那个温泉水那个车那个罐车啊，那一车水多少吨啊，10到15吨是吧，人这一辈子啊得喝这5车8车的哈哈啊。数字啊，人一生活80年大约要喝掉70到75吨的水，2到3吨的蛋白质啊，2到3吨的蛋白质，你算算一斤鸡蛋多少钱是吧，2到3吨就是4000斤到6000斤是吧。还有什么呢，哎，还有糖类，13吨到17吨的糖类啊，1吨的脂肪以及呢其他的物质，这些食物的总量相当于自身重量的1500倍是吧。好了， 这里边有几个科学数字啊，重点的说啊，重点的说。80年75吨的水，3吨的蛋白质，17吨的糖类，我们也叫碳水化合物，是吧？17吨啊，1吨的脂肪，哎，还有体重的1500倍，是吧？有的朋友说，说徐老师，你跟我们算这个数字干什么呢？这些东西都要走咱们的胃，哎，都要走咱们的胃。刨去这些吨吨两两，我们不说啊，80年1500倍，用1500除以80，啊，除以80，大致等于多少呢？等于20，啊，20。说这么算什么意思？就是每年我们吃的水和食物的总量相当于我们身体的20倍，啊，将近20倍。把这个20再除以什么呢？哎，10个月或者12个月，哎，也就相当于你每个月吃掉自身体重的什么呢？1.5倍，啊，1.5倍。把这个1.5再除以30，这个大家都会算了吧？是不是啊？15除以30等于15除以30等于0.5，是吧？1.5除以30 0.05， 0.05 换算成分数，哎，1/20，你看，我说了，我们这个节目啊是个科普类的节目啊，所以数学你得学好。啊，人每天吃的食量是多少啊？啊，应该是你体重的1/20，是吧？我们拿一个标准体重的100斤的人来说，是吧？1/20，啊，你一天的食物大致在5斤左右，食物和水量，是吧？也就是说，你每20天。你就吃掉一个自己，是吧？哎，那吃掉了，我20天体重没翻一倍呀，啊，吃掉了又排出去了，排出去的不光是垃圾，还有坏死代谢的细胞，是吧？以前我给大家讲过，红细胞的寿命是120天，是吧？所以啊，每过3到4个月，哎，人就焕然一新。那这是人的代谢能力，是吧？这就把人的食量推算出去了啊。那么今天我们重点的是要给大家说胃啊，说胃，说人吃下了这么多的食物，是吧？我们胃这个用平滑肌肉做成的这个大肉口袋，它每天到底在干什么呢？哎，下面是动画时节，哎，咱们要给大家绘声绘色的讲啊。人吃下去食物，